这首作品也是融合了两部电影当中的音乐，都是莫里康内的作品。一首是我们现在听到的《加利法夫人》，另一首是我们熟知的《天堂电影院》当中的音乐。就像这首泛着浓浓乡愁的音乐，也许你在某个转角就和它不期而遇。时间到了，今天的古典与流行就到这里。古月感谢你的收听，欢迎收听下面的节目，和你一起唱。